灾难重到什么程度呢？重到没有办法忏悔。那所有经法经论这个佛的一些方法啊，通通失效，没有办法救你这个苦难啊。他说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一句佛号能救你啊。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来显示佛号功德超过一切啊，一切法门都比不上这一句佛号啊，一切法门不能度，这一句佛号能度啊。很可惜净宗天天念佛，不知道这个名号功德了，不知道 啊听到了还怀疑，因为 佛号太容易念了，南无阿弥太容易念了，容易念反而不相信啊，不以为然。这种人真正叫没福啊！啊，无上珍宝到手上不认识，把它丢掉了，你说多可惜！再想得到，不是容易事情。这个法门真正是难得，很容易失掉佛祖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呢，这个宝遇到了要好好把它抓住，决定不能放过啊，一定要放下万缘，这是真的，我们要救命的，这不念行吗？不念真不行的，真要念的。那真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你决定获得安全感。啊，什么样的灾变你再也不放在心上了，你的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。那么灾变来临的时候，正是送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啊，这是好的正向念，不是坏事。啊，只有真正念佛人得无比殊胜的利益。净土法门真的是一乘妙义，这四个字当之无愧也。啊，男女老少，行于不孝，只要你相信他，他是真正一乘妙义，成佛之道。啊，这是成佛的一条道路，成佛的方法。啊，他的方法完全靠阿弥陀佛，对阿弥陀佛要感恩。啊，来自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想一想阿弥陀佛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，如果我觉得我这样做对不起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要做 啊，我们这个心跟阿弥陀佛完全连上了，点点滴滴阿弥陀佛都知道，怎么样就不行了。啊，时时刻刻想到我们有离开阿弥陀佛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的化身在常寂光里头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现的现象，在十大庄严土现的是报身，但是同居土、方便土全现的是报身。这就是极乐世界一乘妙义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四土分明清楚，不在一起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他的十宝庄严土是华藏世界我们见不到，啊，他的方便有余土是四圣法界，十法界的声闻圆觉菩萨佛那是方便土，啊，下面六道是凡圣同居土，它有隔脉，啊，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倍九品，它没有障碍，那个地方是平等的法界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见证。那我们今天学佛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愿，跟阿弥陀佛同心，跟阿弥陀佛同愿，那同德同行，哪有不往生的？肯定往生啊！啊，最重要的关键，真正放得下。那这些话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我们认识这是一乘妙义的法门，是非常可能让我们证得的菩提法门，万善同归。世俗世界一切善法超不出这个名号，这名号是善中之善，干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超越了，为什么不肯念？为什么还有胡思乱想啊？一直念下去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第十八愿你跟我们说，临终一念神念都能往生，就是一生当中没念过佛，临命终时遇到这个善人，啊，劝他，他就真肯念。真恳求神，虚足心里面持名，持名之念一生法，一世生法，不能死。那念佛用什么方法念不重要，那我们提倡同学们也是做妙法， 看看佛讲的是真的是假的。一门深入，常识学究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注重在自己。自见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开悟之后，这个经典里意思你完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它是自信流出来的。既然见性，那就看不透了。所以一讲这部经，深讲浅讲，长讲短讲，得大自在。那为什么有前身长短？根性不一样，听众不相同。什么样的根性，用什么方法讲，让大家都能听懂，都欢喜，都能心受奉行。啊，这就叫善知识，这就叫好老师。啊，不是别人传的，是阿弥陀佛直接传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我的真心，我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从真心就流出来。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亲传。那三根普被凡身其手，这就像根性。哪些人可以学这个法门？没有一个不是吧？人人都是，就看你有没有缘分遇到。那华念祖老居士的回信，这个脊柱。写得太好了。那一开头就是给我们建立信心。啊，三根普被凡身其手，我们有份。今弥陀觉满公园，臣就进去啊！今天我们这次遇到了啊，阿弥陀佛呢成佛了，不是法藏比丘那个时代了啊，他已经成佛了啊，所以他的觉圆满了，功也圆满了啊。这个圆跟满是一个意思，功德圆满了。成就进去了啊，他的成就得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赞叹，同时又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，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一切诸佛没想到的事情，阿弥陀佛不但想到了，做到了。啊，那就是用这样的善巧方便，信念持名，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而且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往生的人得法性身，这个了不起啊！设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只有极乐世界如是，其他的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！好在成佛了，起心动念断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 所以人人看到阿弥陀佛欢喜，佛看到阿弥陀佛也欢喜，阿弥陀佛大愿这个善谈，祝福度不了的众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一起去。所以一切祝福都变成阿弥陀佛的推荐之人，介绍人啊，把所有的众生介绍到极乐世界去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为我们多次宣讲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专门介绍人到极乐世界啊，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让我们升起信心啊，从信心里头再生出愿心，真想去，真愿意去啊。去的方法很简单，念佛名号就能去。那念多久呢？第十八愿成熟了，临命终时，一念、十念都可以往生，太容易了。啊，可是我们听了，千万不要侥幸，侥幸会失败。啊，临命终一念、十念都能往生，我现在念它干什么？不需要念吗？等临命终时再念吗？你有没有想到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？如果不清楚，你看很多人临命终时连他的家的人都不认识，啊，自己的晚辈来看他的时候，你是谁呀？不能是啊，这个就是现在一般人讲老年痴呆症。这老年痴呆症的人确定不能往生，那往生的缘就断掉了。啊，那在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中，决定不能断众生的法缘。断众生的法缘呢，大概可能最可能的就是老年痴呆症，你会得这个果报。啊，应该劝大家念佛，他念不念随他，他耳朵听到阿弥陀佛，听到无量寿经，阿赖耶就是种子啊，这个种子现在不起作用，来生后世遇到缘起作用啊，这个好啊。你常常帮助众生种这个善根，你决定得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四十八愿记不得，善导教我们这个五愿要记住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到极乐世界定成真觉，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诸佛称叹，生念必生。啊，就凭这四五二十个字，你想不想去？这二十个字就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部都包括了。善导大师说是真实愿， 一点不假了。说这二十个字是四十八愿的心要啊，四十八愿的核心啊，四十八愿的宗要啊。可见此愿说是弥陀弘誓之心髓，必复本怀，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。为实现此愿，乃有生念彼生之殊胜大愿啊！这个四五愿里头，又以生念彼生是最第一大愿啊！往生真的太容易了。啊，说明人人有份。啊，你要是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念佛，你就用十念法。啊，古大德教人。朝暮十年，他的十年是一口气为一年，这一年是不拘多少声啊，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静一口气叫一年啊。这是最忙的人，早晨起来提帘漱口之后啊，家里有佛堂面向佛像，没有佛堂面向西方，念十念，晚上也如是我是第一次，这很多年前了啊，但是你邀请我到此地来做一次讲演，弘法大会。我记得第一次听众有12000人，啊，到这边来了，听到穆斯林早晨呢祈祷啊，第一次来住在小湖的湖边啊，听到外面声音，他们声音很大，哎，我就想到了穆斯林这个宗教好，值得人尊敬。什么原因呢？每一天无私祈祷，他们做到了，严格的遵守，时间不长。啊，我就想到我们念佛一样啊，啊，规定时间，到时候就念。不要太长，一两分钟就够了，这就很容易做到啊！所以我就定了一个十念法，一天九次，一次大概两分钟就可以了，就念十声佛号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十声。什么时候呢？早晨起来。晚上睡觉之前念次，三餐饭我们不要念供养咒啊，吃饭之前或者念十声阿弥陀佛啊，就三次啊。工作呢，要上班下班，上班之前 先合掌念十声佛号，再办你的事情。下班的时候，一切收拾好了，再念十声佛号下班。上班下班四次，三餐饭七次，加上早晚九次，我们比他次数还多，他只有五次，我们九次。啊，养成习惯了。我把这个方法带到美国，带到加拿大。啊，很多同学打电话给我，很有效。啊，养成习惯了，到时候就练。这个习惯呀，如果真养成了，这个生念必生，你就有把握了。到临命终时，最后生念决定我生。啊，平常要养成了。啊，这是这个一天九次啊，这个方法养成我们。十句佛号很简单，四个字一点都不麻烦。你看，一声四个字阿弥陀佛，十声四十个字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养成习惯，到时候他自然就念。啊，这样说你心里是真有福了，你会忘掉是心上没有福，念熟的时候心里真有福啊，心不离佛了，佛不离心了。这样简单的方法，这样容易的方法，决定成就的方法，到哪里去找啊？找不到啊！啊，我这个每天九次念佛，是从穆斯林每天五次祷告那里学来的。众生以此最简最易，虽然是简单容易，极圆极顿啊，这个生念极圆极顿啊，用十句佛号里头不会夹杂妄想啊，啊，那就是净念相继。一句接一句，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啊，没有妄想，这叫功夫。啊，时间长会有妄念夹在里头，这个时间短绝不夹杂妄念。啊，进入啊，走捷径的，念佛往生，这。皆可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啊！往生就决定成佛。愿文中讲到分别啊，云里分别。思量识别注视与理，这叫分别。我们平常想一桩事，想一个道理，这是第六意识的作用。第六意识就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 啊，短视成智要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我不分别了，原理分别，不要去想它了，不去执着它了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可是一般人做不到啊。我很想不执着，偏偏又执着。我很想不分别，一天到晚都是分别。习气嘛，断不掉嘛。啊，佛教我们这个方法，用一句佛号代替。念念呢，就是这一句佛号。佛号忘掉了，你就分别执着起来了。啊，所以用这一句佛号代替一切分别，代替一切执着。执着就执着这一句佛号，分别就分别这句佛号。啊，就在这一句佛号上下功夫，佛号之外统统放下。啊，不要去想了，想来想去，全是轮回业。啊，为什么不能离开轮回，就是分别执着放不下。啊，一切法上不分别了，这个人就证阿罗汉了，就出离六道轮回了。啊，一切法上不分别了，你就证得菩萨果位了。去借借上身了。啊，分别执着害我们害得太残酷了。一定要有高度的进修。愿文山教我们远离，远离分别执着。一，虚妄之分别为体现，即妄于无分别法之上，而分别我于法，故称之为分别之惑。分别是迷惑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它是虚妄的。啊，虚妄在无分别法上。无分别是自性。真心。真心没有分别。大乘经上常常读到真心理念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头。所以有念都是妄念。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妄念？是妄念。但是这个妄念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别的妄念呢是搞六道轮回，只有这一个妄念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一个妄念跟正念 是同等的。啊，我们可以用平等心来对待。那换句话说，一切念的只有念阿弥陀佛是正念，其他的都是妄念。为什么？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可以成佛，所以它是正念。那其他所有一切念法到不了极乐世界，最高升天。啊，升天最高的色界天。啊，无色界天。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些事理都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我们要真正知道轮回苦，真正知道做人苦，那天上虽好不究竟，寿命到了还要往下走落，啊，是因为我们阿赖耶识祖有无量恶业种子，这个种子除不了。啊，现在善的力量大，在三善道享福，福享完了怎么办？啊，福总有享完的那一天。自己心理上要有准备，复想完了就往下堕落了，这是必然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有无比殊胜的因缘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宗，遇到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，遇到黄念老居士的脊柱啊，让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清晰的认知，唯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认识了，我们才会升起信心，坚定的信心，升起愿心，坚固的愿心永远不改变，我这一生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啊，这一生来到世间不为别的啊，就是为取得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的。你为什么到极乐世界？是为做佛去的。啊，决定成佛了。啊，幕后给我们说，六字红云是究竟果觉。啊，持名念佛是以果为因，因果同时，从果起修，即修即果。我们如果把这个意思真正参透了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没有怀疑了，啊，自然能够入门深入。 啊，第四段，道业大师《弥陀经要解》里的说，这一段非常重要。释迦牟尼佛他修什么成佛？就是念头。这个话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没说过，就他说出来。印光大师看这个要紧，赞叹说，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这是赞叹他基础，我们要相信啊，一声阿弥陀佛了，就是释迦本师与五祖五世所得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菩提，什么人证的呢？妙觉如来啊，等觉还没证的啊，妙觉证的释迦牟尼佛证的，靠什么？一生阿弥陀佛。啊，海贤老和尚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你说他是什么地位？用这部经这个标准来看，他是上品上品。啊，不要瞧不起他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天天在田地里的工作，上上品菩萨。啊，那种生活方式是教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样修行最安全，没有人能找麻烦，没有人能障碍。啊，你的功夫可以绵绵不断啊，你决定有成就，跟我们做榜样做模范啊。那么今以此果去全体授予诸物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凭这个成就把这个法门传授给无着物事的众生，那这是诸佛所写的心经。所以我劝大教大家多看海贤法师这篇观点，你能把这个观点看一千遍，你回来看这部经全懂。原来他点点滴滴跟这个经上相应，真了不起啊，一般人看不出来啊，我们要把这个念一千遍才能看出来啊，光点看起人起啊，每一天有空就念佛，不要打妄想为佛与佛能究竟，非九界四力所能亲近。九界包括菩萨啊，菩萨圆觉声闻，下面是六道的九界，九法界众生对这个法门都不能够完全理解 那只有佛明白。佛证得究竟圆满，那连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都断干净，这个管用啊！啊，那么下面给我们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这又是居士体，叫法界体，做弥陀神土，法界就是常寂光。一切居士体呢，做弥陀名号，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的底性。这个话讲得好，弥陀名号不是别的，是我们的本性。是我们的本觉离体，可见此经真是如来称心即得，真正讲到就是圆满了。注解里头说，引用阿弥陀经要解，一生阿弥陀佛，就是释迦本师于无著卧时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，下面这一段引用的是观经，观经里头对于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就在这一段里头。观经云：是心是佛，是心这就是净土宗理论的依据，那无人能念之心，就是如来过去，就是本来成佛，用这个心持名，这叫实心作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作佛，是故当下即佛，直截了当，方便究竟，奇特殊胜，不可思议。那佛是什么？本经经题上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这就是自性佛。清净平等觉，每个人都有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清净不圆。不清净，平等动摇了，不平等啊，觉呢变成迷惑，变成不觉，恢复清净平等就在前一世纪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不平，那个觉就叫做迷，那就是迷。啊，染污不平迷，啊，清净平等就觉，觉就是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统统清净。啊，在什么地方看修呢？在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里所看到的是清净平等觉，无论是报土、是方便土、是通觉土，通通都是 清净平等觉。那反面呢？看我们娑婆世界，看我们现在的地球，那地球上所有的人，让不平，这两个人对看完全明白。那我们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啊，只要清净平等，你自然就转变成觉了。啊，所以觉是果上转，清净平等是因上转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把清净心念出来？不是为所以念佛认真老实去念，不做念佛的相，心才能清净。如果做念佛的相，心就不清净。啊，但是这个法门有特殊，做念佛的相，不足一切相。啊，眼见色，不执着色相；耳闻声，不执着声相；乃至意闻法，不执着法相。那么是生死法度，着相呢？着相也那么是生三身痛觉处，这法门妙啊！太好了，但我有理学不着相，把我们的品位提升了。那为什么不着相？凡所有相，皆是相。那你们看看，看观的要细心观察，要多看，越看慢慢的门道都会被你看出来了。那海鲜老和尚做不着相，他不着相，他要着相就不能忍受。你看他全然念佛，阿弥陀佛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。这些名字他说出来了啊，假的要放下了，真的要提起来。只有一句名号是真的，那就是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啊，确定念佛求清净的，不再告别的了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时间足够了，没条件分时，若一日若二日，怎么会来不及啊？啊，天天都有一个今天，不要等明天，过去的不要追悔，未来的不要希求，掌握着现在。当下即是啊，当下一念清净就一念佛了啊。六根这一切境界，这六尘境界随缘就好。不要计较，善与不善都不计较。 只是把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其他的全不想，万缘放下，往生净土一生圆满的秘诀你就得到了。好用，人人都会用。像下面这个阶段，大概我们今天下午会讲到，会学习。同学们多看看，参考资料也可以多看看。希望我们的学习往后，你们大家讲的比我多。就有机会。你们讲给我听。我也会把我看到的讲给你们听。如果都来听我讲，进步很缓慢。你们自己也想办法能把这个里头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看出来。如何把无量义运用在生活，运用在生活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，快乐无比。烦恼习气都没有了，无数无明习气我们没办法断掉，那到极乐世界的事情。但是见识烦恼的习气，尘沙烦恼的习气，也就是分别执着的习气，我们可以淡忘，越淡不越好。换句话是，一切人事不要太计较，不要太认真，肯能吃亏，能上当，为什么？都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。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过。原谅别人过失，不要去计较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目标，所走的路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还是搞六道轮回，我们现在超越了，不搞了。轮回路你们去走，如果不想看。所以你每一天会生活得很快乐，深入进藏就是这一步棋，不再高点。这一步棋反复去读，参考资料很丰富，这个里头佛学的理论与知识，我们这一生都是无的，所以不需要再分心告别。学莲池大师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我就转告一门，转告一门能开智慧，能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决定没有任何犹豫。 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。